些会晚一点上课嘛，抱歉，可能班导直接忘了把这个日，忘了把这个时间写上去了。因为今天第一堂课的上课呢，可能同学会报到晚一点，所以本来今天教学部是应该要跟同学讲说晚一点上课嘛，没想到可能黑板上都忘了公告，让大家都等，抱歉。好，那我们不耽误大家的时间，赶快来看一下这个家事事件法的一个部分。那在上课之前呢，首先大概一分钟简单说明一下我们这个课程的内容啊。讲座的部分呢只有排五堂课，那这一部法律呢基本上蛮重要的，因为呢教授适用的程序法、实体法关于这个人事诉讼家事的这个部分，那么在国家考试里面呢，理论上来讲啊，出现的频率很高，但是呢这一部法典呢200个条文呢，把这个民事诉讼法的人事诉讼程序，还有呢非讼事件法里面关于家事非讼的部分呢，融合在一起呢，设计成一部独立的法典来作为特别法的规范。所以说呢，现在既有的民事诉讼也好，非讼事件法也好呢，相关的章节呢，全部都已经删除了，变成由这个家事事件法来取代。因此呢，这些特别的规定的内容非常的多，有些条文呢是把早期的学说实务的争议的明文化，算是好的修正，但是有些条文呢则是越修越奇怪哦，问题蛮多的。在座如果同学用功点的话，你会发现目前你在台面上看到的期刊论文呢，写到家事事件法的新一色几乎都在批评了，因为这一部法典的问题还真的是蛮多的。那完整的做一个说明呢，本来呢我是跟补习班讲说200个条文后，要讲详细一点的话呢，大概需要8到10堂课的时间，结果一讲出来呢，整个教学部的人呢眼睛都瞪得很大哦，他们没有讲话，但是从他眼神里面呢看得出来，他们要表达的这个想法就是呢，你去吃屎吧，好的事情我没有明讲出来了，所以说一说再说呢，最多只有五堂课的一个时间。那既然是五堂课的时间的话呢，我们呢上课的重点会全部摆在呢前面三天，为什么呢？因为家事事件法理论上来讲呢，是把诉讼、非讼跟执行三个部分，这部家事事件法的最大特色就是把家事诉讼、家事非讼还有家事执行的部分合在一起。但是呢，从考试的观点来讲，刚刚的8到10堂课是说整个法典从第一条到第200条都讲的话，大概要8到10堂课。可是从考试的这个观点来讲的话呢，主轴还是会摆在呢所谓家事诉讼这块，因为毕竟在国家考试的科目里面呢，就是民事诉讼法这个科目列为考科，诉讼程序的部分最重要。非讼事件法跟强制执行法呢，已经不列入国家考试的范围。所以理论上来讲啊，家事非讼跟家事强制执行的这一块来讲呢，重要性会比较低一点。在国家考试而言啊，实务上当然重要性是跟诉讼程序一样，不过就这个国家考试的实际性来讲呢，恐怕呢后面这两天和家事非讼跟家事执行呢，涉及到国考题目的问题不多，所以呢这个几经讨论之后呢，就浓缩成五堂课。所以五堂课部分呢，重点全部会摆在家事诉讼，帮各位做比较详细的介绍。那至于家事非讼跟家事执行这一块也会讲到，但是不会呢跟你每一个条文都讲，因为毕竟在国家考试里面呢，它算是比较不重要的，所以课堂上只会挑呢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家事非讼最主要都挑呢跟实体法有相结合的部分，那家事执行的部分呢也是一样，跟这个诉讼法上保全执行啊等等的比较相关联，跟考试比较有关系的一个条文呢，他会跟同学做介绍。这是一开始课程上来讲呢，先跟同学说明的，因为时间非常的这个紧凑哦，只有五堂课，不可能跟你做逐条析了，所以我们只好把重点的摆在跟考试比较相关的家事诉讼的这块。好，那请同学就直接看一下今天第一回讲义的一个部分。啊，第一篇的总则篇呢，顾名思义就是呢，所有的家事案件呢，共通适用的原理原则，不管是家事诉讼、家事非讼这一块呢，都适用得到的一个部分。那一开始导论的部分呢，这是司法院公开网站的资讯，同学呢自己稍微看一下。等到你整部法典念完之后呢，你再稍微翻一下。这主要就是呢，立法者呢，针对为什么要增设这一部法律，还有各个章节相关的特色呢，有一些所谓的前导法理的一个说明。那这个部分呢，同学呢，将来呢，自己呢复习之用的时候，再稍微的看一下。那重点的部分，我们就请你直接切入到14页以下。 来，师傅也下直接跟你介绍一下呢这一部呢家事事件法的一个内容。好，首先一开始呢，十四页的光伏义的类型区分论的法理基础跟类型的一个概念，家事事件法第三条规定，这是一开始同学要的基本观念。这部法典呢，标准的秋式风格的立法，是呢带有浓厚的邱建峰老师的主导之下呢修法的一个背景跟内容。所以一开始一头呢，就采邱老师的那一套所谓民事事件纷争类型论，区别不同的类型事件呢，来做不同的法理规范制度的设计。所以一开始呢，第三条定义的部分呢，就跟传统的民事诉讼法里面的人事诉讼程序不一样。它一开始先在总则篇里面帮你列举说呢，所有家事事件的一个类型概念，依照不同的家事事件的类型呢，来做了不同的区分。所以总共分成了同学所看到的第三条啊，甲乙丙丁戊吼五种类型的一个呢诉讼跟非讼事件。那这五个类型呢，同学要稍微了解一下地方，就是呢为什么要这样区分，写考卷的时候呢，那个立法的背景吼学理的概念稍微点一下，这样答题会比较有料一点啦。来，怎么说呢，你先看一下甲类跟乙类的事件。甲乙丙呢，我应该说先看甲乙丙，甲乙丙这三类型的事件呢叫做诉讼事件，也就是呢具有所谓的讼争性，是属于呢诉讼的领域这一块。给同学我现在都推定你呢基本的名词都懂了，应该不需要跟你解释什么叫诉讼事件跟非讼事件吧。所以说呢，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性质上属于呢有讼争性呢归类为诉讼事件的，就规定在甲乙丙三类。所以甲乙丙三类的事件共通点都是呢，他们走的是家事诉讼程序，是有所谓讼争性的部分。那既然如此，差别在哪里呢？来，差别的部分呢，同学翻到第十五页，你考试的时候不需要落落长写太多，重点点出来就好。来，十五页呢最下面光伏三说明的一个部分，针对甲类的事件，你看说明栏的第一项，家事事件中具有讼争性，当事人对程序标的并无处分权，画到这边就好了。甲类的事件最大特色就是没有处分权的一个事项。好，解释一下这个概念，什么叫当事人对程序标的没有处分权呢？讲白点，公益色彩非常的浓厚，100%呢法院职权主义的事项，也就是甲类的事件，在法律的特色叫呢性质上不允许当事人呢自由合意处分的。譬如说身份关系存否的判断，你的婚姻啊亲子关系是否存在，是否有效，这种到底有没有效，到底存不存在，各位呢呼应民法的理论都知道，亲属篇告诉你呢，身份关系呢公益色彩浓厚，那么性质上来讲呢，不许当事人呢依照意思呢来自由的创设。有些身份关系的法规呢具有强行法的性质，你一定得符合法定的要件之下呢，这个身份关系才会存在。所以身份关系的有效与否呢，这一点就跟传统民法上的财产契约不太一样，它不放任你司法自治契约自由。所以结婚要有效，收养要有效的，必须要完全符合民法的规定。所以这类型叫做涉及到身份关系基本上到底是不是有效存在的案件呢，就是典型的所谓呢完全要依照法律的强制规定，性质上不允许当事人呢自由处分呢来创设变更消灭的。那这类型的事件归类为甲类的事件，则立法理由提到当事人对程序标的并无处分权。所以你对照下十四页，甲类的事件清一色全部都叫什么呢？确认诉讼。很好，分成一个法理基础，全部都是在确认说某一个法律关系呢是否有效存在啊，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法律关系是否有效存在呢，完全要依照法律的规定，由法院职权来判断你们是不是符合各种身份行为实体法上的要件，绝对不允许当事人用司法自治的方式合意加以创证。所以同婚就是无效，你不可以说当事人合意司法自治自由处分，说我们要排除民法985条的规定，我们的同婚要有效，我没有这回事。这就是甲类诉讼事件呢立法的一个法理基础跟这个类型事件的一个呢特色所在。好，紧接着再看乙类的事件，乙类的事件一样有讼争性， 但是它跟甲类不同的地方呢，同学看一下讲义的第十六页，十六的八伯尔提到的乙类的事件呢，就是具有共生性，但是当事人对程序标的具有某种程度的处分权。写的文绉绉的，白话文是什么意思呢？乙类的事件指的就是呢，当事人对于要不要变更消灭这个身份关系，他在民法上有主导的地位，有决定的权限。因此你用最简单的白话文思考，乙类的事件你翻一下法条，全部都是什么呢？全部都是你要不要去消灭某一个寄存有效的身份关系。所以你对照一下条文，乙类的事件叫什么呢？撤销婚姻、离婚之诉、婚生否认、撤销收养。各位，这几个类型的特色都是什么呢？它的特色都是基本上身份关系已经被评价有效存在了。有效的婚姻才有撤销离婚的问题吧，有效的收养关系才有要不要终止、要不要撤销的问题吧。所以乙类事件的特色就是身份关系已经有效存在，但是当事人可以自由决定要不要去撤销它，或者是离婚消灭它，马后炮的一个类型啊。你呢享有一个程序的主导，因为至少呢，如果你不愿意跟你老婆离婚，没有人可以强迫你们离婚。那所有的关系有效之后要不要撤销呢？如果你没有意愿的话，也没有人可以勉强你。所以针对身份关系的消灭变更，当事人享有主导的权限。这一点就跟甲类不一样，甲类是一开始那个基础的身份关系是否有效存在，那个是百分之百的排除司法自治。但是乙类的事件呢，当事人还是享有若干的一个标的处分权，至少你可以自由决定要不要离婚消灭这个婚姻关系，要不要撤销收养消灭这个收养关系。所以这类型涉及到呢，身份关系有效存在后是否要变更消灭的形态呢，立法者把它归类为乙类的一个事件。好，接着你再回到呢讲义的第十六页，看一下花湖山。那丙类的事件呢，来，这个丙类的事件一样是诉讼事件，有讼争性，但是清一色都是所谓财产权的事件。财产权的事件，当事人呢当然享有所谓自由处分的权限。那这一类型的财产权事件可以说是家事事件法里面很有特色的规定，因为以往在旧法的时代，也就是在呢民事诉讼法的时代里面，各位应该都知道这种财产权的诉讼事件呢，我们是把它划归成了一般通常的诉讼程序，并没有把它列为身份关系的一个诉讼，因为它毕竟是单纯涉及到财产的给付。比如说你看丙类的事件，什么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的诉讼啊，什么无效撤销婚姻的损害赔偿等等，这些跟钱有关的损害赔偿、财务返还的诉讼，在旧法的时代里面呢，定性为呢通常诉讼程序，一般财产权的事件法理呢来加以审酌。那这一次立法者很有特色的地方认为啊，他们虽然是财产权的事件，但是毕竟跟身份关系呢密不可分，是呢跟身份关系的存否呢有关联性的一个财产给付，所以本质上来讲呢，跟这个家事案件的牵连性比较广啊。那既然如此，虽然是财产权事件，还是把它并入家事事件法里面，适用这一部特殊法典的规范来加以处理。这就是丙类事件类型的一个背后的法理基础。还很快的把家事诉讼甲乙丙三类型呢类型划分的一个标准跟同学介绍完之后，那紧接着马上请你看到第十六页的部分。来，首先呢，各位现在呢台面上看得到的期刊论文呢，这些的学者呢跟实务界出身的就开始骂了哦。这部法典还蛮可怜哦，你才看到第三条就已经开始问题出来了，大家写文章在批评了。来批评什么呢？规范的不完整。什么叫不完整呢？来，首先你看一下十六页第一个万年考古题，这是以前旧法时代就炒到现在，那么现在的家事事件法里面呢依旧语焉不详，没有做的明确的区分。来，第一个看到万年考古题，谢三年律师，婚姻无效跟确认婚姻成立不成立的诉讼区别在哪里？各位啊，这个虽然是旧法时代的争议，但是在现在的家事事件法里面依旧存在。怎么说呢？ 你先厘清问题的起源，问题的起源你翻一下你的法典，看一下家事事件法的第三条甲类的一个规定。那请你呢可以今天把发给你这一本厚厚的对照表里面哦，旁边有说明栏的部分呢，你在旁边看一下，比较能够清楚知道问题在哪里。看一下这个第三页的部分，发现看一下第三条的部分，第三条甲类事件的第一款叫确认婚姻无效，这个类型最没有争议，因为它跟民法的规定完全兜得起来。民法988条列有三种呢结婚无效的事由，那么因此所提的诉讼就是确认婚姻无效之诉。可是问题在后面那个类型，还有什么婚姻关系存在不存在，好奇怪的名词，什么叫确认婚姻关系存在不存在呢？那你对照一下右边说明栏的部分，这个在发的对照表里面的第二页，你看一下立法者怎么讲的。立法者不讲还好哦，越讲问题越大。你看一下第二页说明栏里面的第二段里面提到的，他说呢，甲类的事件，此类事件有确认婚姻无效，还有婚姻关系存在不存在。你看一下立法者怎么解释婚姻关系存在不存在，他说这一类型的诉讼指的就是确认婚姻是否有效或者是是否成立的事件，也就是家事事件法立法者呢把所谓的婚姻存在不存在的诉讼呢解释成说这个就是确认婚姻是否成立或是否有效。好，看到这边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概念的重叠。你的说明栏里面说婚姻存在不存在包含所谓确认婚姻是否有效，哎，确认婚姻是否有效不就是在确认婚姻是否无效吗？这个叫叠床架屋，你要确认婚姻是否有效是否无效，你已经有一个确认婚姻无效之诉了，为什么又创设一个确认婚姻存在不存在？这两者的类型上好像完全重叠。再来立法者讲的第二种呢，婚姻存在不存在的形态叫确认婚姻是否成立，所以呢还有一个形态叫是否成立。于是你回到讲义的16页，唯一要研究的就是啊，什么叫做确认婚姻成立不成立，是否成立这个类型怎么判断呢？好，问题就出在这里，跟民法实体法的规定不协调。民法亲属篇并没有婚姻关系不成立的事由，亲属法只有婚姻无效跟撤销的事由，并没有婚姻不成立的事由。所以大家开始在研究那什么叫婚姻成立不成立呢？各说各话的结果呢，你来看一下比较多数的一个见解。各位直接看一下杨建华老师的见解，这是目前为止呢学说跟实务呢普遍采纳的意见。但杨老师认为说呢，要凹也只好硬凹，说成立不成立指的就是呢有无效事由以外其他足以影响婚姻存在的一些呢类型。譬如说什么呢？你看一下最后一行同性婚的情形，等于说我们现在的实务跟学者针对所谓的婚姻成立不成立，大家只能够很模糊很笼统的定义说有无效事由以外的情形足以影响到婚姻关系存在的，那这个就定性为婚姻的不成立。那什么叫无效事由以外呢足以影响到婚姻关系的存在与否呢？这个讲白一点就是呢本质上呢背离婚姻的一个呢事件的性质。那婚姻呢是一男一女的一个结合，所以如果说你是所谓同性婚的情形，民法亲属篇并没有规定同性婚无效，但是从一般社会通俗的观念，我们毕竟没有那么开放到承认同性恋了，所以这个同性婚的情形呢在我国现行的民间惯例跟民法实务运作上不准你结婚啊，一旦你们真的要结婚了产生婚姻效力的争执的时候呢，哎，这时候打的就叫婚姻关系成立不成立之诉。这就是呢在旧法民事诉讼法的时代里面老早就很多学者认为说不应该要 有所谓的婚姻成立不成立的类型应该要删掉，因为跟民法的规定不协调。那很可惜，这次家事事件法里面呢，不但没有删，还依旧保留它，不但保留了，而且换一个名词叫确认婚姻存在不存在。那这就是呢第一个呢，在类型论甲类事件里面呢衍生出来的问题，这个关于呢婚姻关系存在不存在，名词上应该要如何解释。那除此之外，你再往后翻看一下17页，来一开始第三条衍生的第二个万年考古题就是呢，你看一下这个婚约有效与否的诉讼，民法亲属篇里面有婚约的关系吗？亲属篇的第二章就是婚约的章节，订婚。好了，那请问同学，当事人如果针对订婚的效力，婚约是否有效存在产生争执的话，应该提起什么诉讼？那这个诉讼算不算是家事事件？好，你看清楚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通说程序法上的一致见解，你如果婚约有无效的事由的话，我们认为说打的叫确认婚约关系存否的一个诉讼。所以实务跟学说都承认婚约这个法律关系可以提起确认之诉，确认它是否存在。所以第一个问题呢比较没有争议，你提的是确认婚约关系存否之诉，本质上是可以成为确认之诉的标的。问题是在第二个问号，这同学就要注意了，新旧法的解释完全不一样。在旧法时代，也就是今年6月1日家事事件法生效施行前呢，确认婚约关系存否之诉，你看一下讲义的括弧二，早期实务的一致见解包含司法院解释、最高法院37年判例都认为呢，这个不在呢民事诉讼法568的范围之内。同学，旧法时代呢人事诉讼的部分呢，民事诉讼法是规定在568条跟589条。那么呢民诉呢这两个条文呢规定了很多所谓人事诉讼类型，并没有确认婚约关系是否有效的一个诉讼。所以呢婚约关系所涉及的解除啦、撤销啦、是否有效等等的诉讼呢，早期实务见解一概认为回归通常诉讼程序加以审理。理由非常简单，文艺解释，因为旧的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把婚约关系所涉及到的诉讼列入所谓人事诉讼的范围，所以呢早期实务见解认为啊没有列入人事诉讼，所以回归一般通常的财产权事件来处理，这叫早期的一个见解。那你现在要旧题新解，来修正后的家事事件法怎么解释呢？就是各位讲义括弧三里面提到的，应该要把它改成呢回归到家事事件法。那这个部分又是呢学者在骂的，骂地方在哪里呢？你这个问题吼、哦、早期就因为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产生争执了，这一次家事事件法修正应该要明文规定才对，因为毕竟民法亲属篇有婚约的章节，通说认为婚约是身份行为，所以你应该在家事事件法里面明定说婚约的无效、撤销、解除呢，属于家事诉讼的类型才对。可是很奇怪，你看一下你家事事件法第三条，睁大眼睛看甲类跟乙类的身份诉讼，看了半天，你会发现，哇，婚约无效、婚约撤销、解除呢，又没有明文规定到甲类跟乙类。所以同学问，哎，他没有明文规定，为什么讲义告诉你说回归家事诉讼的事件呢？非常简单，学者的见解叫做呢举轻以明重。什么叫举轻以明重啊？这个呢你看一下丙类的事件，家事事件法里面呢丙类的事件里面的第一款，婚约无效、解除、撤销所生的损害赔偿跟赠与的事件，丙类事件的第一款呢就是你民法亲属篇里面呢这个呢关于呢969条之一呢婚约解979条之一呢婚约无效、解除、撤销呢订婚赠与返还的问题，连呢婚约有关的财产事件都归类到家事事件法呢，那婚约本身的存否更应该归类到家事事件法，举轻以明重嘛。 某一个身份关系衍生出来的财产权诉讼都已经被划归到家事事件法里面了，它那个基础的身份关系本身更应该评价定性为呢所谓家事事件范围。所以呢，现行法律甲类乙类的事件虽然立法有疏漏，没有明文规定婚约的无效解除撤销属于家事事件，但是通说的见解认为呢，基于这个类型的本质呢，还有举亲以明讼的法理呢，我们应该把婚约无效撤销跟解除呢统一定性成为第三条第六项里面所谓的其他的一个家事事件。好，加在家事事件法第三条第六项有规定，其他应由法院处理的家事事件适用本法的规定。好，加在有这个盖瓜垃圾桶条款，所以我们就把婚约呢无效撤销解除问题呢评价为它就是家事事件法第六项里面的其他需要由家事法院处理的事件，所以依旧把它定性成所谓家事事件。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同学补充在讲义十七页空白的地方，应适用家事诉讼程序呢，你补充的重点有三个。第一个，法条的依据就是呢第六项的规定定性成其他的家事事件。第二个要补充就是刚刚讲的举亲以明证，连这个呢婚约无效撤销解除的财产给付呢都定性在丙类的事件里面了，所以这个婚约关系效力的本身更应该定性为家事诉讼。那第三个要你补充的就是呢，那这个婚约无效的诉讼呢适用的法理呢，我们就回归到甲类的法理。婚约有关的身份诉讼类型呢有三种，一种叫做婚约的无效，第二种呢民法亲属篇里面有婚约的撤销还有婚约的解除，这同学实体法的规定应该不陌生。虽然你既然说这一类婚约效力相关的诉讼都定性为家事诉讼事件的话，好，这时候审理的准则如何呢？审理的准则就是回归类型化的标准。如果你是确认婚约存否，确认婚约是否有效的话，它的法理类型呢是甲类的诉讼，确认某一个身份关系是否存在，所以相关的游戏规则法理基础呢比照甲类的事件加以办理。好，那如果你打的是撤销婚约解除婚约，这个形态呢类似乙类的事件，所以相关的法理基础呢回归呢后面乙类事件的审理准则加以处理，因为都是了一段有效的身份关系，事后要把它消灭变更的问题，这个类型论的区别呢跟乙类的事件非常相似，所以回归乙类事件的法理呢来加以处理。这是十七页里面呢这个婚约相关诉讼所涉及到的万年考古题。所以非常显然的，在家事事件法呢生效施行之后呢，这个传统的实务见解全部要被废弃不再运用。传统实务见解，各位讲义看到的回归通常诉讼程序，这样的见解是在家事事件法生效施行前呢所颁布的。现在在家事事件法生效施行后呢，你得回归到家事事件法第三条甲类乙类相关的诉讼。所以现在的新法架构之下，完全改用呢所谓家事诉讼程序来加以处理。好，这是呢十七页你所看到的第一个万年考古题。好，那么呢学者的文章还没有骂完后，这个骂完之后呢，在第二个要骂的就十七页最下面。那这一次吼，大家在文章上的意见就是吼，家事事件法实在是太仓促上路了，仓促的结果很多的法规范都有疏漏不完整的地方，才看到第三条就被抓出一大堆毛病了。还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呢？来，终止收养之诉，民法一零八一条收养章节里面有所谓的终止收养啊，如果你有法定的事由的话，养父母或养子女可以提起终止收养关系这样的形成之诉。你民法上有终止收养之诉，可是请你对照家事事件法第三条乙类的事件，乙类的事件里面你睁大眼睛仔细看，并没有所谓终止收养的诉讼。乙类事件只有四款，撤销婚姻、离婚、婚生否认、强制认领，还有第四款是撤销收养跟撤销终止收养，它有规定撤销终止收养之诉， 但是就是没有规定到1081条的终止收养本身，所以又是一个标准的立法漏洞啊。所以学者的意见很简单了，民法1081条的终止收养之处呢，这百年就是家事事件法第三条的立法疏漏，应该要定性成乙类的事件。所以你法律漏未规定的情况之下，又是回归到家事事件法第三条的第六项，把它掰成说这个叫其他应该依照家事程序处理的。那这时候处理的法理基础呢，就是类似乙类的事件，因为终止收养它的前提一样，某一段有效的身份关系你事后要变更消灭。所以呢，条文的依据呢，虽然乙类没有规定，但是好加在又有第六项这个概括条款，所以到第六项的规定还是可以定性成为呢所谓的一个呢家事事件。那这时候处理的游戏规则类型论的基础呢，回归到乙类事件相关的法理准则呢来加以处理。这就是17页第二个万年考古题呢关于终止收养部分。好，以上就是把呢家事法第三条甲乙丙三类型的家事诉讼事件衍生出来的争议呢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紧接着你再往前翻，翻回到第15页，前面甲乙丙呢是跟各位考试比较有关的家事诉讼，属于呢民事诉讼领域的部分。那这个丁类跟戊类则是所谓家事非讼，它是把以前的非讼事件法里面关于家事非讼程序的规定呢移植到这个家事事件法里面。所以丁跟戊呢是最典型的所谓呢不具有讼争性，性质上为非讼事件的，所以呢我们定性成家事非讼事件。好，这是基本的前提，都是非讼事件，倾向非讼法理的适用。那为什么要分成丁跟戊呢？来，非常简单，你看一下16页，16页关乎四个立法理由、法理基础的说明。家事非讼事件这个丁跟戊两类事件，共通点都是呢，他们是所谓的非讼的性质，只不过丁类的事件叫做传统的非讼事件。哎，各位复习一下，适用非讼法理定性成非讼事件的，我们学理上大概两种形态，这些是诉讼法上基本的一个法律理论呢，借这个机会你复习一下。你经常挂在嘴边的说这个是呢非讼事件呢应该适用非讼法理，那我们到底在程序法上面抱歉啊，昨天睡到点闹钟，现在右手背抬不起来啊，写字非常的吃力啊，还会发抖，太奇怪了。这个法理基础呢，很快的复习一下，有些的所谓呢新形态的一些民事事件，这类型的民事事件呢，你要看过一些其他的文才知道，有些案件都叫做明明有讼争性。各位啊，你现在只能够说没有讼争性的案件呢，一定是非讼事件，适用非讼法理。但是有讼争性的案件，不一定呢。会被定性为诉讼事件，也有可能被定性为非讼事件。所以哪些有讼争性的事件呢会被定性为非讼事件呢？ 那这是学说理论的一个创设了。学者认为啊，有些案件虽然有送申性，但是这个类型呢，如果特别需求法院为展望性的裁判，什么叫展望性的裁判啊？法律效果呢，特别需要法院职权斟酌个案的不同呢，给予法官广泛裁量，自由形成法律效果案件，这个就叫做呢特别需求展望性的事件。譬如说各位朗朗上口的裁判分割过户之诉，或者是呢子女侵权归属的事件，各位分割过户之诉，这个当然有送分性，个人一个说要分，一个说不要分，或者是大家对分割方案都有意见，所以有送分性。离婚的时候未成年子女侵权的归属，这个本质上也有送分性，大家都抢着要小孩，爸爸也要，妈妈也要，都声明说小孩归自己，所以这一类的事件典型的概念上来讲，他们是有送分性的，但是你呢一定都朗朗上口。虽然有送征信，还是定性成为呢非送事件，适用非送法理。为什么呢？因为这类型的事件符合学者所评价的应该适用非送法理的第一种形态，特别需求法院呢为展望性的裁判，法律效果的部分特别需要授予法院广泛的裁量权呢，依照个别事件的不同呢，授予法院呢裁量的权限。那么这种特别需求展望性的事件依旧定性成所谓的非送事件，适用非送法理。再来第二种呢，大量迅速性的一个事件，特别着重在程序经济的考量。譬如说什么呢？保护令的一个事件，这个保护令呢，迅速性跟急迫性哦，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啊。像这个保护令的事件啊，她都被她老公打成这样了，你总不能说我慢慢审吧？光一个保护令要不要发给你审个一年？等到你审完了，人都被打死后，所以这种特别呢，大量需求、迅速性、急迫性的事件呢，也被评价为特别需求非送法理。所以即便有送征性，依旧定性为所谓的非送事件。所以家事事件法里面就把保护令核发的事件定性为是家事非送事件。保护令本身其实本质上是有送征性的，你开过庭都知道，老公呢很少承认打老婆的，都说太太自己呢摔伤的后，所以呢这个呢一个承认呢，一个呢不承认他有打，另外一个指控有打，其实两造当事人是有送征性的，但为什么还是定性在家事非送事件？理由就在这边，这些具有呢大量特别需求诉讼经济迅速性处理的事件，依旧被评价为非送事件。再来就是急迫性的事件，什么叫急迫性的事件？譬如说抚养费给付，其实二跟三头这两个概念呢可以融为一体的，特别着重迅速经济，往往就是这类型的事件有急迫性吗？像给付抚养费，还有刚刚讲的家暴保护令事件，他们都可以评价为很急，赶快就要下裁判，而且特别需求迅速经济的审理，这时候就要强化非送法理的应用。最后第四种呢，特别需求和谐性的事件，什么叫和谐性的事件呢？有些的纷争后，大家将来的台语讲的拢修都会丢后，这种呢修都会丢的事件呢，立法者认为说特别需求呢和谐性，给大家保留一点台阶下，留一点余地的案件呢，即便有送征性，也倾向用非送法理呢，非送事件来加以处理。譬如说什么呢？夫妻同居的事件，还有呢，小孩被人家拐走、离家出走了、交付子女的事件，这一类的事件就是呢，有送征性，老婆不想跟你住，那你就是要请求同居，小孩看你不爽、离家出走，你要把他带回来，要求交付。好，这类型的事件明明有送征性，但是立法者希望处理的结果，哎，因为你将来告赢了，你太太还是得回来跟你住，你们真的是修都没丢，所以不要呢在诉讼，我应该说不要在审理的阶段里面把彼此的关系弄得太僵，所以特别需求和谐性的事件呢，我们也定性成非送事件，适用非送法理。因为这一类型的事件呢，你去适用非送法理呢，各位都晓得， 诉讼法理跟非讼法理最大不同就是，你非讼事件法的非讼法理里面呢，强化法院的职权，法院可以职权调查事政，职权呢做裁判，形成法律效果。所以适用非讼法理的两大好处就是呢，第一个强化法院的职权主义，在这个裁判的效果上面呢，赋予法院比较多元化广泛的裁量权。第二个好处就是呢，特别需求迅速经济，非讼程序呢审理的原则没有像诉讼程序那么严谨，它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言辞辩论直接审理，在适度的情况之下可以间接审理书面审查，所以对应到诉讼程序，非讼程序更能够达到迅速经济审判的一个要求。所以呢，从非讼事件法的特色而言呢，这四种形态的一个民事纠纷呢，即便有讼争性，立法者还是倾向定性成为说呢，它是所谓非讼事件的领域。好，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对照一下你讲义所看到的家事事件法第三条的规定，那现在你来研究一下丁类跟戊类的事件差别在哪里。而丁跟戊呢，全部都是呢家事的非讼事件，但是细部来讲，丁类的事件比较属于第一种传统类型。所以丁类的事件绝大部分都是呢根本欠缺罪立当事人，欠缺讼争性。这里随便看几个就知道，死亡宣告的事件，那个家伙都已经失踪很久了，根本没有罪立当事人，人都不见了。所以呢，死亡宣告的事件呢定性成丁类的事件，本质上是属于传统非讼事件的领域，欠缺罪立当事人。同样的，丁类事件你再看一个失踪人财产管理的事件，还有第九款抛弃继承的事件，这些都是典型的人死了，根本没有对立的当事人，你自己片面决定说了就算，所以他们是传统类型的一个呢欠缺讼争性的非讼事件。但是你看一下戊类的事件，戊类的事件就是比较倾向黑板上所提到的新形态的非讼事件。戊类事件的特色是基本上是有讼争性的，有讼争性的前提之下，可是考量到我们黑板上所提的矫枉性、迅速性、急迫性跟和谐性，所以立法者还是倾向认为呢，适用非讼法理来审理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把它定性成另外一个独立的类型戊类事件。那以上就是简单的把家事非讼事件为什么要细分成丁跟戊两类的事件呢，背后的一些法理基础呢，跟同学很快的复习一下。好，以上就是呢整个呢家事事件法第三条我关于类型区分的概念之下呢相关的重点呢，我们跟同学说明到这边。习惯是我个人特别会流汗，我总觉得好热哦，很高点的冷气要么就是很冷哦，要么就是完全不冷啊，非常奇怪。根据我的经验，建国大楼的比较不冷哦，福大楼比较冷一点哦。好，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18页。来，这个第三条类型论看完之后呢，这个第四条的部分，关于这个呢审判权跟管辖权的部分，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来，第四条是在讲说呢，这个呢案件呢处理权限的冲突。那什么叫处理权限的冲突啊？同学先了解第四条规范的重点。第四条规范的重点就是呢，如果你对于纷争事件的性质，在诉讼法的概念下，它就是审判权的观念。某一个类型的事件呢，到底呢算不算家事事件？如果产生争执的话，像我刚刚讲的婚约好了，刚刚你看过婚约相关的诉讼形态，到底要评价为是家事事件还是非家事事件呢？万一将来产生争执了，那这时候处理的原则，你看一下第四条。家事法院就其处理事件的权限与非少家法院的确定裁判见解有异，像我们刚讲的婚约的诉讼，万一呢这个呢民事法院认定说这是通常财产权事件，应该依照民事程序一般的财产权诉讼来处理，但是家事法院却认为它是呢第三条第六项的家事事件，应该依照家事事件法处理的话，那么针对婚约相关类型的诉讼， 如果产生所谓审判权的争议，大家对他事件性质的定性不同的话，那怎么办呢？那第四条就规定，万一某一个类型有模糊地带，到底算不算家事事件产生争执有意识呢？如当事人合议由少年家事法院处理的一级合议，我们采的是呢程序主体权的尊重，当事人有合议的话就先尊重当事人的合议。所以讲义上诉你说权限冲突审判权冲突的时候，当事人有合议的话一级合议，那将来会考一定是考瓜不二没有合议的，也条文有讲一定不会考你的，一定是考没有讲到的。那万一这个审判权的冲突当事人没有合议，当事人很迷惘，他也不晓得到底是要由家事法院审理还是普通民事法院审理，万一当事人迷迷糊糊的没有合议怎么办呢？那这时候呢，讲义告诉你的回归到家事事件法五十一条的规定，家事事件法五十一条说的家事诉讼事件呢，本法没有规定的准用民事诉讼法，所以家事诉讼事件产生审判权的争执呢，当事人没有合议定这个审判法院的时候，准用回民事诉讼法一八二之一，准用的结果就是呢，你可以申请大法官起诉，大家都僵持不下，这个婚约到底算不算家事事件，会不会让审判权产生争执的时候，准用到一八二之一呢？就裁定停止诉讼，请大法官来解释到底是归民事法院管还是归家事法院管。好，比较麻烦的是第二种，那万一你是家事的非讼事件，某一类型的非讼事件产生类型争议的时候怎么办呢？家事事件法九十七条说，家事非讼事件本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准用非讼事件法，是没错啦，准用非讼事件法，但整部非讼事件法颁完之后，非讼事件法并没有关于审判权冲突时的明文规范，所以讲义告诉你形成立法漏洞，某一个非讼事件如果呢产生审判权的争议，家事法院认为这是家事非讼，但是民事法院认为这是一般民事的非讼，万一针对呢审判权的有无呢性质论争执不下，当事人又没有合议的时候，那这时候真的就形成立法漏洞了，你也没有办法直接适用民诉一八二之一，因为你这时候呢是准用到非讼事件法，非讼事件法并没有类似民诉一八二之一审判权冲突裁定停止诉讼规定都没有，所以真的变成无解的一个难题，这也是学者文章上骂的又是一个立法疏漏不完备的地方，把这个分点呢简单跟同学说明一下，这是第四条部分呢衍生出来的概念还有一些问题点。好，紧接着你看一下第四个标题，那家事事件的管辖问题，管辖呢规定在第五条以下，那这也是几乎所有学者文章上必骂的一个制度，这一次家事事件法关于管辖呢真的是有一点惊世骇俗后，它管辖权的法条设计彻底的颠覆了传统民事诉讼法的理论，怎么被颠覆呢？就是因为太有突破性了，所以老一辈传统的民事诉讼法的学者很难接受，你去看文轩老师他们的文章呢几乎都对管辖权的制度多所批评啊。为什么说彻底颠覆呢？各位你看一下第五条的一个规定，首先从第五条开始，这个法律真的就很奇怪，他说家事事件的管辖除本法别有规定之外，准用非讼事件法管辖的规定，非讼事件法没有规定的才准用民诉的规定。好，这个呢你一定都看得懂了，管辖法院的决定呢本法有特别规定的依照特别规定，它没有规定的呢回到非讼事件法找条文，非讼事件法找不到的再回到民诉去找。第五条被骂的地方，同学看一下讲义十八页最下面这文字呢清清楚楚，你自己看一定看得懂，真的是很奇怪的规定，因为家事事件里面理论上来讲诉讼事件占大宗，既然占大宗的话，那为什么你的原则是去准用非讼事件法的规定？非常奇怪哦，这是第五条第一个被骂的地方。第二个被骂的地方是呢，其实呢，整部家事事件法后面你会发现，每一个诉讼事件的类型，管辖法院多半自己都有特别规定了， 所以每一个类型既然自己都有特别规定的话，你总则贴里面分个第五条呢，其实显得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绝大部分的管辖各个章节都已经有特别规定了，没有必要说呢在总则贴里面呢再去做个什么准用非重、准用民宿的规定，似乎显得非常多余。这是第五条的一些批判论，同学简单看一下。重要的是在第六条，你打个星号，彻底颠覆大家呢诉讼法理论的是在第六条。那第六条呢，条的标题叫管辖的移送，你看一下第一项怎么讲呢？法院受理家事事件有全部或一部不属于他的管辖权者，除当事人有管辖的合意之外，应依申请或依职权呢裁定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但法院认为综合处理事件有必要，或当事人呢以为本案言辞辩论陈述者，则裁定自行处理。好，念完之后呢，各位啊，第一项的重点在哪里呢？第六条你只要看第一项就好，后面的几项呢技术性的说明呢，各位把讲义的文字看一下就好了。特别要跟你强调第一项，各位，第一项的问题颠覆的点在哪里呢？家事事件的管辖呢通常都是，不能说通常了，百分之百都是专属管辖。这后面讲到各论各种家事诉讼非讼事件的时候，你都可以发现所有的家事事件的管辖呢几乎法律都是规定专属管辖的性质。条文一定都讲说婚姻事件专属某某法院管辖，收养事件专属某某法院管辖，所以家事的诉讼或非讼也好呢，清一色管辖法院，法条都是规定专属管辖。既然都是专属管辖，各位你看第六条第一项怎么讲，这次立法者非常惊世骇俗，他说专属管辖，法院如果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本来依照传统理论是一定要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因为专属管辖定义就是只有专门属于那一个法院有管辖权，它是一个排他绝对的管辖效力，这是你诉讼法上念过专属管辖定义。可是呢，立法者居然在第六条第一项讲，没关系啊，就算有专属管辖，但只要你们当事人有合意管辖约定，法院还是可以把这个案件移送到合意管辖法院，创设一个合意管辖可以排除专属管辖的效果。不仅如此，第一项后半段再看，除了合意管辖可以排除专属管辖之外，还增设了但书，法院呢自己认为有统合处理事件的必要，也可以自己处理，不用去移送，不用管专属管辖。再来，或当事人就本案以为陈述，这个类似民事诉讼法上应诉管辖，如果你有应诉管辖的情形的话，也可以不用管专属管辖，法院呢可以这个案子自己审理，不用移送。这是被呢实务界骂得最惨的，创设了一个应诉管辖、合意管辖可以排除专属管辖的规范，那这一点真的是彻底颠覆了传统诉讼法上关于专属管辖定义。所以像明轩老师他文章上都提到，那等于形同架空专属管辖，你既然这样规定，那何必把家事事件定性为专属管辖呢？你一方面定性成专属管辖，二方面你的游戏规则又跟传统专属管辖效力不一样，那徒增法律解释的困扰。那么这是整个第六条呢关于管辖权错误移送的时候呢非常有特色的规定，那同学呢自己稍微的看一下。好，那么这是关于第四个标题家事事件的管辖立法的特色，还有一些学理的批判。西部的文字呢各位呢回家可以复习一下我们讲义十八页到十九页以上的一个整理。好，紧接着呢十九页的第五个标题第六个标题呢这个同学自己看，家事事件处理权限的划分第七条，这是法院内部的职权分配，原则上应该要呢独立设立一个少年家事法院，那还来不及设法院的，那么就在传统的这个民事法院之下呢来设专庭呢来处理。那现在大部分实务的运作呢我们都没有独立的一个少年家事法院，我们的少年家事事件都是在民事庭之下呢分设家事法庭来处理，这是法院内部事务的分配。 很简单的一个行政处理的事项，同学看一下就好。那第八条这个也是要自己看，这个法官的遴选呢，处理家事事件的法官哦，应该要有这个呢性别平等的意识，这好像在讲法理学一样哦。这条你看一下就好，还要尊重多元文化，并且有相关的一个学士经验，还有热忱。那这个不会考了，稍微看一下就好哦。这是呢第八条的一个规定。好，那重头戏来看一下第十条，十九页第七个标题。来，十九页第七个标题，家事事件当中有关事实证据的调查，涉及到辩论主义审理原则的部分呢，在家事事件有什么样特别的规定？来，这个第十条也是一样，非常的有特色。你看一下第一项，法院审理家事事件认为有必要时，可以斟酌当事人未及的事证。好，所以第一项告诉你呢，原则上就是排除辩论主义，采取全面的职权主义，给职权调查事实，职权调查证据。这是为了因应家事事件呢，公益色彩浓厚，跟家事身份有关的诉讼，公益色彩浓厚。那各位念过民事诉讼法，一定知道相关的理论。越是公益色彩浓厚的事件，越排除当事人主义，越排除处分权主义跟辩论主义，越是回归所谓职权主义的一个非讼法理的色彩。那家事事件就是具有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第十条第一项告诉你呢，共通的审理原则就是排除辩论主义。好，可是第一项看完之后，第二项马上又设计一个例外，离婚啊，终止收养、分割遗产或其他当事人得处分的事项。讲白点了后，第二项指的就是呢，像乙类啦、丙类这些事件。刚刚你第三条看到的乙类跟丙类的事件，就是他们呢都是当事人有所谓程序标的的处分权，这种呢当事人有若干程度是有处分权限可以处分的事项呢，这个时候啊，如果呢100%的适用职权调查事证的规定，恐怕不是很妥当。为什么呢？立法者在第二项的理由就提到，这些所谓当事人得自由处分的事项，请同学注意一下哦，它并不是只有条文讲什么离婚、终止收养、分割遗产这三句话显得有点多余啦，因为它只是一个所谓立事的规定，不以此为限。因为后面有一句话，或其他当事人得处分的事项，所以学者就说第二项的立法用语上不是很妥当。你前面列了什么离婚、终止收养、分割遗产，那个多写的啦。因为只要一切你有自由处分权限的事项，像乙丙两类型的事件呢，基本上呢你就应该回归到一般当事人主义的色彩。所以法条说，准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篇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第二节有关分点简化协议，第三节有关事证调查规定，准用回民事诉讼法第二篇的第一章，就是准用回通常诉讼程序的审理原则。为什么呢？不用讲自己也推得出来，你这个标的当事人有处分权的事件，基本上公益色彩就比较淡薄一点，回归到司法自治的范围，是你当事人得自由处分的事项。既然是得自由处分的事项，代表这一类型的一个私权纠纷呢，公益色彩并不浓厚。那既然如此的话，法理的适用上似乎没有必要100%的采用呢职权主义，还是适度的回归当事人主义的原则。所以法条说，这类型的事件反而在事实证据的调查部分回归当事人主义，回归辩论主义，并不适用所谓的100%的职权主义。这是第二项前半段例外的情形。最啰嗦的就是第二项后半段概书，这是我们讲义提到的例外之中又有例外。所以整个条文后学者的批评就是，立法的技巧呢欠周延，第一项是原则，第二项前段是例外啊，第二项后段又是例外的例外。你看一下但书怎么讲，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仍然适用第一项。适用第一项就是又回到100%的职权主义。好，哪四种情形呢？你看一下条文，涉及到家暴或危害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事件，有侵害人格权之余，第三款呢， 自然及不真实的事实显与事实不符，这就是学理上所谓的虚伪自认。你所自己承认的事实明显的跟这个呢真实的情况不符的情形呢，那反对有这四款的情形的话，回归第一项，回归第一项结果就是排除辩论主义，又回到百分之百的直觉主义，这就是第二项但书的规定。好，那么第二项但书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这个立法理由是提到了一二两款呢跟这个未成年子女利益或人格权有关的公益色彩比较浓厚，公益色彩相对比较浓厚呢，应该要回归百分之百的职权主义。那三跟四这两款就是学者比较在骂的。第三款说自认不真实的事实显与事实不符者呢，那么呢第三款的情形纯粹是为了发现真实起见，为了发现真实起见的前提下，如果法官发现自认的内容呢跟客观事实不符，比如说法官问你，你到底有没有在6月5号打老婆，你自己自认说有打老婆的事实，可是法官一定要6月5号你人还躺在医院加护病房还在插管急救，你自己都快了完蛋了呢，你哪有那个时间去打你老婆哦，那你居然在开庭的时候自认说我6月5号真的有打我老婆，可是法官一定要6月5号你人在医院呢加护病房插管急救，你的自认内容显然跟呢客观事实不符。那这一点各位回想一下，传统民事诉讼法的理论认为虚伪自认呢还是发生自认的一个效力，可是加事实法却认为说你的自认如果明显跟事实不符，法官可以不甩你的自认，排除辩论主义，违规第十条第一项，依旧去职权调查事政。那第三款的部分纯粹为了客观真实发现起见，所以排除辩论主义的一个适用。那么这第三款也是学者意见最多的，因为很简单了，各位你看一下法条，第三款呢并不限于甲类乙类的事件，丙类的事件也包括在内。既然是总则篇的规定，所以说理论上来讲呢，第三款所谓的虚伪自认的事件呢，丙类的事件也有适用。那丙类的事件全部都是财产给付有关的事件，并非身份关系本身成否的争执，而是单纯的财产权给付的事件。那这些单纯财产权给付的事件，我们凭良心讲，一点公益色彩都没有，它只是偶然的刚好跟身份事件相牵连，所以立法者把它并入家事事件法例。但何其本质呢，依旧是属于单纯的财产权事件，他单纯财产给付事件，他要自认，他愿意赔他老婆钱，愿意自认说有打老婆，你法院干嘛这么多事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三款的虚伪自认排除辩论主义的立法是否妥当，恐怕还有再加研究的必要。这是呢关于呢第十条呢第二项后半段在学理上衍生出来的一些争执呢，同学注意一下。但是老话一句啊，骂归骂，争执归争执，法条没有改之前呢，游戏规则同学还是得照这样的逻辑呢加以运作。好，那么以上呢是第十条呢关于辩论主义呢在总则篇里面相关的一个规定。再来在十页的第八点呢，这个同学自己看，家事程序有些辅助的配套措施，像社工人员陪同啊、远距询问啊、家事调查官等等呢，这些技术性的规定，十一条下到十九条呢，同学有空的话稍微对照一下条文就好，这基本上考试不会考了，都是一些比较技术性的程序规范，稍微瞄过一下有印象就可以了。来第九点比较重要，家事事件的程序能力，这同学打个星号。来，所谓的程序能力呢，就是诉讼能力、非讼能力的概念。那家事事件法另外独立的一个专有名词叫程序能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家事事件法第三条你看过了，这一部法典涵盖家事诉讼程序跟家事非讼程序，既然同时涵盖诉讼程序跟非讼程序的话， 那么基本上在总则篇里面不宜呢使用传统的名词，因为如果你使用传统的名词诉讼能力的话，这个专人在处理诉讼事件没有办法涵盖到非讼事件，那如果你用非讼能力又是只有处理到非讼事件没有办法涵盖到诉讼事件，所以呢我们干脆独立一个名词叫程序能力。所以程序能力就是把民诉的诉讼能力跟非讼事件法的非讼能力这两名词结合在一起，我们泛称为所谓的程序能力。它的定义就是各位讲义看到的，你在整个家事程序里面能够以个人的名义独立有效地从事各种家事诉讼非讼权的能力，你能够自己独立有效为各种诉讼行为非讼行为的能力，就是所谓的这个程序能力了。非常简单的观念，跟你民事诉讼法45条诉讼能力的定义完全一样。好，这个定义看完之后呢，来看一下14条刮胡二判断的标准。这也是呢立法者非常惊世骇俗的一个规定，又是颠覆传统的诉讼法理论，所以照惯例又被文章骂得一塌糊涂。但是骂归骂，我没有改之前，你还是按照这个条文的游戏规则来帮程序能力怎么规定呢？各位14条不难，但是我特别请你注意哈，红笔拿出来呢，画清楚一点。这种条文就是典型的哈，你一定要考前准备过。当你考前心平气和的时候呢，仔细看那个文字才看得出端倪。如果你是呢考场上还要去翻法典的话，那保证你一紧张后，那个眼睛呢难免又有轻微的这个闪光的现象哦，关键字你就没看到。怎么说呢？看一下14条，14条的第一项最简单，能够独立以法律行为负担权利者有程序能力。第一项为什么叫最简单？因为它跟民事诉讼法45条诉讼能力的规定完全一样。所以简单来讲，家事事件法游戏规则呢跟这个传统诉讼法一样，如果你在民法上有完全的行为能力，什么叫做能够独立以法律行为负担啊？讲白一点啦，你老兄在民法上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话，你就在家事事件的程序里面有程序能力。所以只要民法上完全行为能力之人呢，在家事诉讼非讼程序里面全部都可以独立有效的为各种的诉讼非讼行为，这是第一项。所以你放心，第一项绝对不会考你哦。来看一下2、3、2项的规定。来，第二项说满7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这个叫什么呢？民法上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啊。民法上的限制行为能力人，除法律别有规定外，来下面一句话，请用荧光笔画起来，就有关身份跟人身自由的事件有程序能力。各位什么意思呢？未成年人在民法上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你只是限制行为能力人。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既然在民法上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话，理论上在家事程序里面没有程序能力才对。但是立法者特别规定，有关身份跟人身自由的诉讼非讼事件例外有程序能力。为什么呢？来，法理的基础你注记在讲义的旁边。因为身份跟人身自由的事件，身份的事件呢，我们特别呢来，这个第二项呢，为什么关于身份的事件有程序能力？呼应的一个法理基础就是呢，民法上身份行为呢特别强调身份行为不得代理，因为身份行为特别尊重当事人争议，所以身份行为原则上不得代理。所以要你写的关键字，那个法学的核心理论就是 为什么你明明未成年，你明明民法上没有完全学能力，我诉讼法上、程序法上却让你可以自己打官司，让你有程序能力呢？因为你现在要打的官司要处理的问题叫做身份事项有关的争议，那这个身份关系呢，呼应民法实体法理论，民法亲属篇里面身份行为不得代理，特别尊重当事人争议。所以实体法上我们要求你各种身份行为亲自为之不得代理，相对应的头一道诉讼程序，各种身份行为衍生的诉讼非讼案件，我们也希望你亲自进行，不要假手他人。所以第二项特别规定，有关身份的事件，不管是诉讼非讼都有程序能力。人身自由的事件为什么也有程序能力呢？因为人身自由拉高到宪法的位阶，这是你人性尊严的一个考量。所以立法者希望你亲自打官司，亲自进行诉讼非讼，不要假手他人。这就是第二项特别赋予呢限制权能力人呢有程序能力的一个法理基础。但请你特别注意，刚刚叫你的灵光笔画起来的只有关于身份跟人身自由，为什么请你画起来呢？这是其他论文上很强调的，这个条文是总则篇的规定，但是并没有适用到所有的家事事件。你会发现什么叫跟身份人身自由有关的呢？至少就排除了第三条的丙类事件，丙类的事件全部都是财产权给付的相关事件，这类型的事件等一下会带你看考题，陷阱就挖在那边给你看。家事事件法第三条丙类的事件，这种未成年人基本上是欠缺程序能力的，就算他事实上有意识能力，事实上满七岁了，依旧没有办法独立有效的为程序行为，还是得由法定代理人代理他为之。因为本质上来讲，丙类的诉讼是单纯的财产权给付，跟身份人身自由完全没有关系。这是十四条第二项特别的地方，请你留意一下。好，接着看一下第三项，不能独立以法律行为负义务但能证明有意识能力者呢，关于身份跟人身自由事件又来了，只有身份跟人身自由事件必有程序能力。第三项被骂得最惨，为什么呢？第三项专门在处理你在民法上根本是无行为能力人，比如说未满七岁的小朋友。无行为能力人传统诉讼法的理论是绝对欠缺意识能力，所以你的所有的诉讼行为、法律行为都要由法定代理人代理为之，这是传统民法跟民诉的理论。但家事事件法立法者来给你一个大颠覆，这种无行为能力人，事实上欠缺意识能力之人呢，居然设有一个例外规定，如果你可以例外的证明说你有意识能力存在的话，关于身份人身自由的事件也有程序能力。但是我们讲义下面的立法论批评，吴明轩老师有提到，你用一个笼统的可以证明有意识能力这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作为程序能力有的判断基础呢，非常的不妥当。不晓得立法者为什么呢特别坚持要增设第三项的规定，不仅呢背于传统的诉讼法理论，同时在实务个案的认定上面也会产生挚爱难免的一个现象。这就是十四条呢关于程序能力这三项条文的一个特别规定。好，那解说的特色第一点呢，我们刚刚提到过了，扩大程序能力的范围，最主要是第三项了，连这种呢无行为能力之人呢例外的情形之下都可以呢独立有效的为程序行为，所以扩大程序能力的范围。第二个解说的特色等一下再讲十五条的一个部分。好，那么呢整个程序能力看完之后，来，同学马上看一下二十页最下面这个问题。你马上念完十四条，条文摆在旁边给你抄，那你就回答一下这么简单的实例题呢，看看你有没有办法把刚刚念的抽象条文呢，函射到这个具体的个案里面。这题目很简单，但是挖了一些陷阱，希望你不要掉下去。来看怎么考你的。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甲乙结婚之后，甲又认识同为满十八岁的未成年的丙女，所以呢隐瞒自己 已婚的事实跟丙女结婚，来你把这个案例稍微的画一下。甲呢，他已经有一段婚姻关系存在了。甲乙呢有段有效婚姻存在，但是都是未成年人。后来这个呢，甲呢又跟这个丙呢重婚，但是未成年，但是满十八岁的丙女重婚。后来呢，丙女知悉呢甲已经重婚，所以愤而向法院以重为理由提起确认甲丙间婚姻无效的诉讼。那同学在题目后面呢补一句话，这个漏打了哈。除了确认甲丙婚姻无效之诉之外，还提起一个民法999条婚姻无效的损害赔偿之诉。来，可能题目请你多加这句话，又打了一个呢。除了无效之外，附带起一个民法999条结婚无效的损害赔偿之诉，所以同时合并了一个甲类的诉讼跟丙类的一个金钱赔偿诉讼。请问你在这两个诉讼当中，甲丙有没有程序能力？这将来在实例题的考法呢，它会是某一个独立的小题，占的分数不多了，可能占个5分8分而已，但就是考你的观念够不够清楚。好，这两个诉讼，原告呢丙跟被告甲，甲丙之间到底呢可不可以独立有效的为程序行为？他们有没有所谓程序能力呢？如果有，就可以自己打官司；如果没有，就要找法定代理人代理他们诉讼。好，啊，到底有没有呢？各位陷阱在哪里啊？请你看清楚，第一个，确认甲丙婚姻无效。这种考题呢，各位切记，答题的关键不是看你的答案，而是看你的理由。这是你去翻所有历届考题呢，跟一些的期刊论文上面，大家跟你强调重点都是理由，就是条文的基础。没有人要看你的答案了，最主要是你推出那个答案的理由呢，才是呢考点所在。确认甲丙婚姻无效之诉，甲一定有程序能力，为什么呢？他的程序能力的依据是14条第一项，那你不要忘记了，答题的关键在于甲乙都已经有缔结过合法的婚姻。这个题为什么这样设计呢？因为甲先前就跟乙有一段合法的婚姻，合法结婚之后，民法总则13条第三项怎么讲呢？未成年人已结婚者，民法上取得完全行为能力。既然已经评价民法上的完全行为能力人了，所以后续的一切诉讼，你当然就有所谓的诉讼能力、程序能力。你有的依据是14条第一项，因为你已经是评价为可以独立的在法律上负担权利义务、民法上有完全行为能力人了，所以任何的家事诉讼或一般民事诉讼案件，你全部都有程序能力。可以独立有效的为各种的一个诉讼非讼行为，所以甲的部分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好，那丙的部分怎么办呢？丙呢，针对这个确认婚姻无效的诉讼，也有所谓程序能力，但是条文的依据是14条第二项，它就是最典型的呢， 你呢未成年民法上限制权人员，但是跟身份有关的诉讼呢，基于身份行为不得代理，所以身份诉讼我们也希望你亲自进行。所以十四条变相特别说，跟身份有关的诉讼事件，你也有程序能力。那这边要凸显的重点就是呢，甲丙的后婚是重婚无效，既然是重婚无效，丙呢不可能呢适用民法总则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而取得完全权利，因为民法总则十三条第三项的前提是你们的婚姻有效为前提，而你现在的争执就是婚姻到底有没有效，你现在就是在确认婚姻是否有效，又是重婚的情况，所以丙不会因为跟甲的无效后婚呢在民法上取得完全权利，所以在程序法上面他的所谓程序能力的基础就没有办法回归十四条第一项，而只能用十四条第二项特别的规定来加以处理。好，这是第一个诉讼的部分。那有陷阱的地方是呢，第二个诉讼999条损害赔偿之诉，丙类的事件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醒你的，跟身份跟人格没有关系，纯粹跟 Coco Money 有关系的哦。这一种是典型的一般财产权的诉讼，根本不在十四条第二项文义解释的范围内，所以丙反而是针对这个金钱损害赔偿的诉讼欠缺程序能力。理由呢，黑板上提到和十四条第二项无关，还有这个无效的婚姻又不可能呢，因此呢依照民总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取得完全权利，所以通通都没有的情况之下，回归到诉讼法的一般原则呢，这个丙针对该金钱损害赔偿之诉，法律上依旧叫欠缺程序能力，必须由法定代理人呢代理他来打这官司，所以形成了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合并的两个请求，甲丙两类的诉讼，那么在甲类的诉讼，丙完全有程序能力可以自己打官司，但是呢在丙类的诉讼里面，丙却必须由他的法办父母亲呢代理他来进行诉讼。这是概念上20页最下面这个实例题呢，把14条相关的问题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那我们中场休息前呢，请你看到20页，把程序监理人的制度呢跟同学做一个介绍。好，这一次呢家事事件法呢在总则篇里面很有特色的一个制度，就是引进的呢英美法上面所谓程序监理人的一个概念，这是以前的我们的民事诉讼法跟非讼事件法都没有的制度，算是全新的引进的一个外国法规的制度。好，来看一下什么东西叫做程序监理人啊，来看一下15条的规定，对照一下20页呢我们概念的说明。所谓的程序监理人指的就是呢，为了要因应家事事件的特色，家事事件的特色就是呢，它一方面呢比较需求呢所谓和谐性的考量，二方面又为了补充呢当事人意识能力的不足，所以这个制度你在念它之前呢，先不要看条文，也不用看那个落落长的立法理由的说明，我们先帮你把整个制度的背景呢用最简单的白话文来翻译，就是刚刚提到过的家事事件的某种程度来讲都有和谐性的考量， 哥们，什么叫和谐性的考量呢？要你跟你老婆打官司，或者跟你老爸老妈打官司后，这个家事事件都是亲属间的一个争执。那人性的本质啊，再怎么样曾经是你老公呢，再怎么样曾经是你老爸跟老妈后，如果说太尖锐太对立，什么情况下都是你们两个亲自出庭呢，针锋相对的话，这个恐怕跟人心不太符合后，所以特别需求和谐性的考量之下，立法者认为有的时候吼派一个中间第三人呢代理你们来打官司，搞不好合适一点。你们不要这么尖锐的面对面的这个离婚官司面对面的，那我先付我骂你赢付吼，骂来骂去，这个呢不是办法吼，大家伤感情啊。如果有一个中立的第三人代理你们出庭，搞不好的 OK 一点。再来第二个重点呢，对照一下14条。它基本上是在呼应14条的规定，这反而是其他论文上面学者会比较强调的。那为什么呢？刚刚14条你才看过，家事法14条关于程序能力的立法特色就是扩张放宽程序能力的范围，放宽到限制行为能力人甚至无行为能力人都有程序能力，这是你刚刚看到家事事件法14条第二项第三项，跟这个身份人身自有关的事件呢，限制行为能力人跟无行为能力人都可以亲自来打官司，不必假手法定代人。好，可是立法者说，话虽如此，但我们毕竟要设置一个保护的措施。怎么样保护的措施呢？他毕竟是年纪还小，限制行为能力人才18岁，无行为能力人才5岁6岁，这种小朋友呢再怎么样，事实上他的意识能力呢跟所谓的社会经验知识能力一定比一般的成年人呢明显不足，所以虽然在程序法上面例外的让他们有程序能力，例外的让他们可以呢以自己的名义亲自进行诉讼，但二方面又顾虑到他们毕竟年纪还小，知识浅薄，思虑未周，如果从头到尾都一个人打官司孤军奋战，可能会侵害他们的权益，所以最好找一个人在旁边辅助他帮忙他了。所以说呢，立法者在这两层的考量之下认为呢，家事案件如有必要的情况之下，不以让当事人呢亲自呢进行诉讼，应该要呢找一个人陪在他身边，帮助他辅助他一起进行诉讼，或许呢比较能够因应家事事件类型的特色，所以我们就设置了所谓程序监理人。所以这个程序监理人他的定义就是呢，我们选一个呢类似所谓的诉讼代理人，类似像律师诉代的角色，他可以代理你呢从事各种的诉讼非讼行为，那代理你为各种的行为，立法的精神就是刚刚讲的，或许是和谐性的考量，你不想跟你老公直接对簿公堂，那派一个代理人代理你出庭，又或者说呢当事人权益的保障，补充你意识能力的不足，不管怎么样总是找一个人陪在你身边代理你打官司呢，会比较符合家事事件的本质。所以你看一下15条第一项，而第一项就列了下列三种情形呢可以选任程序监理人。第一款是无程序能力之人呢跟他的法代有利益相冲突，那为了保护无程序之人无程序能力人的利益，无程序能力之人本来应该由你的法代代理你诉讼，但有时候你的法代本身就是你的对照当事人，像已经要打的是终止收养的诉讼，他现在是你的养父母，就是你的法定代理人，你就要终止跟他的收养关系，那很显然不是由你的养父母代理你，这样变成原告先为被告。所以这种无程序能力人跟法办利益相冲突的时候，针对这个无程序能力之人呢，就选一个所谓程序监理人代理他的来进行诉讼。第二款，无程序能力人的法代呢不能行使代理权或行使代理权困难，像呢如果这个无程序能力人的小朋友呢爸爸妈妈下落不明的话，那虽然理论上有爸爸妈妈法代，但事实上法律上不能行使代理人职权的话，也要选一个程序监理人呢代理他进行诉讼。那第三款就是黑板上立法理由第二点强调的， 有程序能力之人，给各位啊，第三款跟前两款的不同点在，第三款是在处理这个小朋友有程序能力哦，他依照14条23项本来有程序能力，不需要找法代人，但是立法者顾虑到毕竟他年轻思虑未周，所以有特别保护你必要的话呢，我们还是呢选一个程序监理人呢陪在你身边，代理你呢来进行诉讼。这就是呢整个15条呢这一次家事事业法呢设置所谓程序监理人的一个概念所在。好，这个呢15条看完之后呢，那紧接着各位讲义的20页，瓜胡三资格，瓜胡四职权的部分呢，你往下看16条。来，16条这个条文落落长，但是重点是在第2项。第1项是在讲程序监理人的一个资格啦。那这个呢算是各位呢将来的一个财路齁，这个立法者帮各位呢将来考上律师之后呢辟了一个财路，就是呢我们现在可以请这个律师公会呢推荐合适的律师呢来当这个程序监理人啦。但就我所知，这个钱不会太多啦，大概跟法服基金会一样齁，代理一个案件2-3万而已啊，扣掉税捐呢大概没剩多少钱齁。所以各位如果将来考上呢，要自己出来初步职业的时候呢，记得去报名公会齁，说你可以担任呢程序监理人后，或许对你的收入呢不如小补啊。好，这个废话我不会考。来看一下这个第2项。来，第2项呢比较重要，程序监理人的一个职权。程序监理人呢有未受监理人之利益为一切程序行为之权，这个你一定看得懂，权力很大，一切程序行为之权。但是在期刊论文被骂的地方在哪里呢？前面有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要为了受监理人的利益，这个太抽象了，什么样的行为是为了他的利益，什么样的行为是非为他的利益，有时候很难具体判断。所以学者就修法建议说呢，把那个为受监理人的利益拿掉了，因为实在太抽象太难判断，干脆就规定了他有一切程序行为之权就好了。这是立法论上小小的建议，后面呢请你画起来，并得独立为上诉抗告或其他声明不符的行为。后半段一样被骂，这个叫重复。其实后半段呢，这是立法技术的问题，根本不用写，因为它理论上被前半段一切程序行为之权涵盖。既然你已经说他可以做一切行为了，这个一切行为当然包括上诉抗告在内，实在没有必要重复呢，再把什么上诉抗告啊写在后面。所以这一次的家事业法，其实你有看文章的话，很多学者骂的地方是在这个立法的技术和用字遣词呢不是很精确。那确实啊，有些的条文内容显得多余后，因为像这个第2项最典型，前面都说一切程序行为呢，后面其实没有必要再把什么上诉抗告或声明不符的行为呢来加以列入。那或许呢列入呢强调的重点呢是在后半段，程序监理人所谓的行为跟程序能力人的行为不一致者呢，以法院认为适当者呢为限。好，那么这是有些学理上的背景理论呢，同学要注意一下，这个背景理论在立法理由栏你并看不是很清楚，这个立法理由写的比较白话文一点，那学者的文章有补充。整个16条第2项基本上有2个重点， 当这个程序编译呢，在整个的加速算法里面呢，要凸显出来的学理特色有两个，一个就是呢，独立性原则之下，它可以做权限逾越的行为。那立法呢有解释说，为什么像刚刚法条说，得为一切程序行为，并得独立上诉抗告或其他声明不服的动作。会加后面一句话是特别凸显说呢，今天你本人。有的时候你那个当事人本人那个小朋友哦，他可能自己什么舍弃上诉权啦、啊、或者自己呢又撤回上诉，这时候呢你当事人本人呢如果都已经没有了某一个诉讼行为的权限，像我们刚刚所举的例子，这个小朋友自己说算了不要上诉，他要舍弃上诉权，那个主角小朋友当事人本人呢都已经舍弃上诉权，没有上诉的权利了，这时候请问你程序监理人能不能上诉？可以，因为立法者凸显的重点是你的地位独立性，你可以做权限逾越的行为。什么叫权限逾越呢？当事人本人都已经没有这个诉讼行为的权限了，你还是可以做，因为法条告诉你，你还是可以独立上诉抗告或者为声明不服的动作。所以这些声明不服的程序行为的权限呢，程序监理人具有独立性的地位，可以从事一个权限逾越的行为。再来后半段更重要，程序监理的行为跟当事人本人不一致的时候，以法院认为适当者为准，那么这叫权限冲突的行为。譬如说你当事人本人小朋友说不要告了，我要撤回起诉，监理人说不行，撤回我就没有权利了，我坚持不要撤，我们来和解好了。假设各位将来你产生这种冲突的话怎么办呢？这个以前一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当然是以你当事人本人的意愿为准，但是加速事件法很奇怪，它的条文讲说呢，你们权限行为相冲突不一致的话，以法院认为适当者为准，并不是百分之百以当事人的意愿为主。所以立法理由说明栏里面发给你的对照表的这一本呢，你有空的话呢可以稍微的翻一下，在这个16条，各位这个对照表的19页里面呢，16条这个说明事项里面的第二点呢就有提到，有的时候这种权限冲突行为，像当事人本人呢可能要撤回，但是呢程序监理人希望和解的时候，那这种时候呢到底谁的行为为准呢？答案是不一定，由法院以公立公正第三人机关的角色介入呢，以法院来加以裁量，认为适当者为准，并非绝对以呢当事人本人的意愿为准。那么这就是整个程序监理的制度，为什么呢？考出来记得理由写一下，这叫回归制度的本质。因为呢加速事件法上面设置程序监理人本身就有公益性的考量，考量的点本身就是黑板上所提到的，他为了要呢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就是怕你年轻事浅资历不周，所以你亲自来从事诉讼非讼行为，可能会因为意识能力的不足呢没有办法充分的攻击防御，怕你一时心软后就不要告了，原谅你老公了，或者就原谅你的爸爸妈妈了，这样并不是很妥当，找一个中立的第三人呢在旁边扮黑脸，有时候搞不好更好一点哦。所以当你的权限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呢都是让法院来做裁量，并非绝对当事人本人的一个意愿为准。好，以上就是呢这个程序监理人呢他的一个职权16条第二项部分。好，那再看一下20页花图五，16条第三项，这个更简单，排除了诉讼法上面省级代理的适用，程序监理人的地位类似律师，类似诉代，但只是类似，本质不太一样。所以呢，它跟呢民事诉讼法上诉讼代理的制度呢，最大不同点就是呢，排除省级代理的适用。16条第三项写得很清楚，程序监理人没有受省级的一个限制。法院指定某人做监理人之后呢，他可以帮你呢一路辅助你从地院到最高法院，并没有所谓的省级代理适用。好，以上是简单把16条、15条呢程序监理人这个制度的背景呢，还有一些法理的解释论的特点，就先跟同学说明到这边。 那第六点解数的特色还有其他的，在十二页以下这些了解章节，我们休息之后呢，下半时间再接着来看。